双眼睛爱的吸力，粉风未走渗出魅力，明亮眼波就是讯息，不期然吻你的脸及前额，静待着重燃火焰，实太美丽，梦中相拥，这爱意在盘旋。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一颗心清晰透彻，似酒色。谁人被你爱着？幸福开始，兴奋也是伤情。红酒，红酒，红酒，多清新的水晶，真爱为谁的？甜甜为收爱的猫。酒涌进内心，便一股动力，从原爱火实在爱惜，怎形容你那娇弱像无力，泛着无形吸引力，表功的知爱意在重现。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一颗心清晰透彻，似酒色。谁人被你爱着？幸福开始都会快乐忘形。红酒，红酒，红酒，干一杯加深记忆，真爱为谁的？来里软弱，外表功的，知爱意在重现。红色，红色，红色，一颗心清晰透彻，似酒色。谁人被你爱着？幸福开始都会快乐忘形。红酒，红酒，红酒，干一杯加深记忆，真爱为谁？